喂， 系， 好，就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历史渊流第二节，而家翻嚟，咁啊，咁啊，我哋呢一集照旧啊，讲一啲专题嘢，咁啊，呢一集嘅专题就系、是、啊，呢度有 Alex 同埋我家产生啊， 系， 就今集嘅专题咧，就想讲下呢、这个好多崇英派十分之喜爱嘅题目，呢、这个 Anglo-Saxon 嘅源流。 系啦，好似香港某才子都成日讲啊，用 Anglo-Saxon 嚟讲，好似人会特别高贵啲喎。咁 Anglo-Saxon 系咩嚟噶 ？Anglo-Saxon 咧，其实唔系英国嘅本土居民，佢就系大约系一个蛮族咁样啦。啊，依一集我哋讲翻依一节，咁啊，同埋我哋就要讲下 Anglo 而家嘅英国王朝，基本上就唔系 Anglo-Saxon， 而系另一派人。啊！亦都唔系英国。 你而家叫如果系正式嘅咧，就应该佢个姓里边咧有三个啊，三个城市嘅，就系、是、Saxon 啦、科布啦，同埋高达，即系而家个温莎王朝啊，就以三个呢个字组成一个姓咧，就系、是、成为佢嘅即系王朝个名啦。正式嚟讲就系、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前都是这个名字的。 哦、 Sex for Bow 的高达。 Sex for Bow 高达。所以其实是完完全全跟本地人无关的。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我 跟 Britain 是没关系的。 跟 Britain 是没关系的。这一集我们就会讲。而且呢到最后就会讲到一场改变了 Anglo-Saxon 的一战。这一战是会令到英国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英国的经过。啊， 系啦， 其实所谓 咁咪，系啦，咁我哋要讲下呢个什么是 angle， 什么是 section 先啦。 系， 咁我讲少少先啦。set angle 咧，而家入边咧就系而家德国嗰边个城市嚟嘅 ，exactly 个名字就叫 angle 嘅，即系住喺嗰度嘅人就叫 angle 啦。以前古代，咁样就 section 咧，就系呢个而家德国一个州份嚟嘅。哈萨克森省，或者省州啦，我记得佢系州定省啦。跟住之后咧，佢个城个首就系慕尼黑啦。 嗯，即系全部都系 就系阿希特拉好中意嗰个城市啦。系啊，全部都德国人。 全部都系德国 人。嗱，嗰阵时冇叫德国嘅， 佢 系啦，嗰阵时咪系未统一德国嘅，嗰啲叫日耳曼啫，系啦。Stalin 呢个字咧，就系日。即系德意志王统呢、这个唔系普鲁士王统一咗呢、这个即系德国打完法国统一咗德国先叫有 Stalin 呢个字嘅，嗰时未有德国嘅。 咁啊，好啦，咁啊，佢哋当时嘅 Anglo-Saxon 其实有三族，一族叫 Anglo， 一族 Saxon， 第三族叫 Jews。咁吓，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咧，大约就 Jews 就好少数嘅， 好少数嘅。咁佢哋。如果大家等人看 YouTube 咧，就會見到到底喺哪個位啦嚇，俾大家一個概念。就我哋而家講個源頭先啦，點解啊？既然係咁一個一群德國人，點解無啦啦會去英國落腳，並且會話第時變成俾人當做英國人呢？一切就由公元406年羅馬帝國嘅衰亡開始。咁啊，公元406 嗱，我哋係啦。呢、这个就系俗称嘅民族大迁徙啊，五世纪咁啊，呢个故事就开始啦。 系啦，一切就呢度开始，就系、是、咁，就系、是、当时罗马帝国吓开始已经即系日落西山，冇得搞噶啦。咁佢哋对于边境民族嘅完全唔能够压制啊，所以咧就开始请一啲日耳曼嘅雇佣兵就作为代奴。当时甚至有啲日耳曼雇佣兵咧走嚟到去呢个英国。Britain， 我哋而家叫 Britain 嘅地方就做 不嚟癫啦。 咁 系 咁做呢个雇佣兵。咁啊，当时嘅首相就系叫做突然间有一日就俾人哋黄袍加身啊，即系话自己系皇帝，就叫自己做Constantine the Third。咁啊，当佢讲完做皇帝之后咧，就你既然称得王，就要去谋朝篡位啦。咁啊，带住一大堆嘅罗马兵就渡海去咗呢、这个法国啊，即系而家法高卢，即系而家嘅法兰西嗰度就争就谋朝篡位啦。点知一打咧就输鬼咗，一去冇回头，死鬼埋。 嗱，依咁啊，而喺当时嘅喺驻守喺呢个英诶罗马呢个不列颠属地嘅Anglo-Saxon， 佢哋即刻即系见到你嘅你空虚啊嘛，于是啊即刻就同就揾翻去揾人去祖家，就同祖家讲啊嗰边冇守军，我哋快啲过嚟啊插翻支旗，咁于是就民族大迁徙，一大堆人咧就冲咗过去，咁。咁就同当时嘅罗马人就争霸呢个不列颠，于是咁咧，而喺争霸期间咧，就终于产生咗一个传说。呢个传说咧就系而家嘅所谓亚瑟王传说啦。咁如果大家有机会就睇下 King Arthur 啊 ，King Arthur 即 系 呢套电影啊，有套电影叫 King Arthur， 十几年前啦，2000年左紧啦。 啊咁， 跟住佢就讲阿卿本身系一半系罗马人，佢阿妈就系不列颠人，所以佢老豆就系罗马人嚟嘅，所以佢一半一半血统。佢不列颠系本土不列颠人，唔系外来移民嘅不列颠人， 即系罗马化咗嘅不列颠人。卿阿法， 卿系佢老豆就系真系罗马人嚟嘅，即系有公民罗马公民权嘅人而移居咗入去不列颠嘅。佢阿妈就 系 本土不列颠人， 系啦。咁啊， 所以佢两个血统都有。 系，咁当时咧，佢就其实佢就系唔够打，即系佢系打过一两场仗，就打走咗部分 Anglo-Saxon 嘅一族。咁但系咁啊，佢固守咗喺而家威尔斯 Wales 一带，就成为咗威尔斯嘅王，并且成为传说。即系因为佢系一个高文化嘅地方，即系有呢个罗马文字啊等等，有城镇化等等嘅。但系佢始终都系赢唔到，攞唔翻成。即系佢嘅 Britain 就逼咗喺呢个英伦山英伦嘅西边一带嗰度居住。 威尔斯 一带， 西边最先最端位啦。 吓，嗰一带居住就成为咗自己嘅。嘅王國，咁而其他咧，嗰班 Anglo-Saxon 咧，就由於佢係好抽得，咁佢佔咗其他東部大部分嘅王國，就開頭咧就有呢個13個王國，後期咧就變成咗7個喺呢個英格蘭嗰度。咁如果大家睇 YouTube 見到噶啦，咁而佢哋嘅分界喺邊度咧？就喺一個深嗱，如果大家見到呢個深綠色嘅地區，咁啊 七個咁樣 嚇，就同呢個紅色嘅地方。就是一个边界，甚至呢个 Anglo-Saxon 喺佢同埋威尔斯中间就筑咗一道城墙，即系掘咗一个深坑。 系 啊，嗰、那个咧叫 画咗个国界喺度， 画当系一个国界，叫做 Overdurk 嘅地方，系啱啱好。如果而家有机会去呢个威尔斯嘅边境啊，嗰、那个运嘅边境大家可以见到嗰、那个。嗰、那個位置嘅， 因為叫威爾斯可以守咧，因為威爾斯同呢英格蘭中間咧係有一段山脈嘅， 係啦， 所以就易守難攻，比較上係 嚇、而威爾斯亦都係唔 Q 蘇佢，即係覺得你哋班蠻族我唔夠你打，但你又打唔到過嚟，而班蠻族佢哋自己掘咗個坑就等你過唔到去，咁大家相安無事，咁啊。咁到底當時係有幾嗱？雖然啊 ，King Arthur 就喺嗰度守住啦嚇，咁啊大家互相相安無事，但係英格蘭咧就變成一個叫做蠻荒地帶。咁啊，到底有幾蠻荒咧？第一，呢班友仔咧係完完全全係遵守佢哋嘅祖家嘅宗教，即係信呢、這個科啊嗰啲咁嘅嘢嘅，即係信呢個北歐神祇嘅，係冇 日耳曼宗教啊， 日耳曼宗教。系冇文字记录，所以佢哋唔信基督教，即系唔会读圣经，唔会读圣经即系冇记录，冇记录即系冇文字，所以对于考古历史学家嚟讲，呢段时间就好 Q 大镬。咁啊，第二咧，佢哋系将所有 系啊，完全冇文字记录， 系啦。第二咧，佢哋就将所有嘅罗马城镇全部毁灭。咁啊，所以嘅城镇化就冇再冇嘅。咁 因为掠夺啊嘛，要 佢哋系要掠夺，根本佢哋系唔识耕田。佢仍然系识得掠夺，所以佢哋就系、是、吓、即系好基本嘅放牧啦吓，系、一种即系游牧民族嘅文化，所以咧佢哋亦都系冇呢个城镇化，冇城镇化，即系一个民族究竟嗰个文明系有几高咧，就系、是、要睇佢嘅城镇化嘅程度有几大。佢哋系嘅城镇化程度系好低嘅，而且曾经有人发觉佢哋嘅钱咧 将佢哋将嗰啲劳佢哋掘到出嚟嘅钱咧，全部打晒窿，就变晒做呢、這个叫做 饰物。 饰物行来行去，咁由于佢系饰物行来行去，大家可以知道根本上贸易都冇，所以就系一个非常之落后嘅情况，即系、 啊、 即系有啲似 Greek Dark Age 嗰种情况。咁啊，呢一个悲惨嘅境地啊，净系除咗识打得之外，乜都唔识。咁啊，直到佢攻嘅转机系到几时咧？就系嚟到597年。吓、啊、咁当时咧，佢哋就派咗一队人啦、啊，吓、啊、就走鬼咗去呢个罗马教廷。佢见到当时一个叫 Geoffrey the Greek 啊嘅教皇，即系通常叫 the Greek 嘅咧，都系雄才伟略嘅。咁啊，呢位 Geoffrey the Greek 就佢就见到就呢班友仔吓，又唔冲凉，披头散发，满面胡须甩突，就问，即系话咦？外国使节，即系你谂下，即系等于中国皇帝啊，见到话有蛮族嚟朝贡，咪见你两眼咯，威下咯，嗰种情况啦吓。咁啊，当佢见到呢班蛮人嗰阵咧，就问啊，呢啲咩人啊？咁讲，呢班友仔，咁啊介绍个诶，呢班咧叫 Anglo 嘅人。哇，咁 Anglo 啊，唔系 Angel 啊，系 Anglo 啊。 Anglo， 咁啊，当时呢个教皇咧就话。佢哋啊，我覺得佢哋唔似 Anglo 啊，佢哋似 Angel 啊，咁笑，咁啊，即係擺明串佢啊，但係翻譯嗰條友啊，梗係話，哎呀，教皇話你似 Angel 啊，話嚇係咩咁啊，班友好開心，咁啊，依個教皇嘅雄才偉略噶嘛，咁佢覺得要開化啲蠻族嚇、啊，將聖經耶穌嘅道理話俾佢聽，於是派咗一條友叫做 Augustine 嘅去到，就去到當時一個點解會去到嗰度咧？其中嘅原因就係當時。其中一個 Anglo-Saxon 嘅王國，七個王國之一，就係而家倫敦所在叫 Kent K-E-N-T 嘅地方嘅國王娶咗個天主教嘅皇后， 係 咁啊，所以咧就特登請叫佢請個教士翻嚟就幫手傳教，咁啊當咁啊，於是咧依、這個就係為坎特伯雷大主教嘅支持。佢就係坎特伯雷大主教啦，第一任嘅，一個叫 Augustine。咁啊，佢對於上層咧就係非常之成功嘅，啊，即係啲國王啲親戚個個信曬天主教。咁啊，但係喺下層嗰啲咧，就即係普通平民咧，係完全失敗，係完全傳唔到教。咁啊，點解咧？最重要原因就係當你啲人就話要去，即係譬如話今年我嚟向你傳教。啊、春天话、哎、我受洗信耶稣啦，可能过咗秋天之后咧，你啲友仔咧就会同佢讲，我要脱教啊，点解啊？你个神都唔灵嘅，嗱今年修成唔好啊，嗱平时往年修成好噶嘛，啊，但系我一信咗你耶稣，我修成唔好啦，即系证明你个神唔灵啦。如果我嘅旧神嚟惩罚我、啊，或者话、哎、我打交输咗、啊，哎我死人冧楼、啊，啊我老婆生病、啊，点解？一定系你个神耶稣害我啦， 唔灵。 唔靓就好简单啫，即系等于香港人啊，五几年、六几年嗰阵教会派奶粉，你咪信耶稣咯。嗰种情况系差唔多。 信主得奶粉啦，系咪？ 信 今年有奶粉就信主，今下年冇奶粉就唔信主啦。 系啦，咁啊 就咁、 是、吓，咁啊呢种情况，咁所以其实啊，坎伯伯雷大主教咧系非常之失败嘅。咁啊，到底系咩人令佢成功咧？就系、是、依一个喺。爱尔兰过嚟嘅叫圣 Patrick 一党就非常之成功。咁圣 Patrick 一族咧就大约公元387年就系开始令到爱尔兰人归化，就相信呢个天主教就非常之成功。咁啊，如果而家大家留意一下喺爱尔兰或者喺呢个北美咧，爱尔兰族咧。嘅社區咧，每逢有話所謂聖 Patrick Day 咧，就會有啲人帶住頂綠帽大遊行嘅。咁 好怪，而家所以即係北美即係點解咁多天主教嘅原因都因為愛爾蘭人啊移居咗，即係嗰陣時饑荒啊，就移居咗大量嘅過去美洲，所以咧天主教咧就喺即係北美依然咁流行嘅咁解啦。雖然佢曾經係呢、這個啊。英国殖民地啊，新教啦、啊，但依然旧教都系非常之大势力嘅。 系啦，即系因为佢多民族嘅移民国家嚟。 系啊， 咁啊，依班咁咧，佢哋就由爱尔兰南传，就传咗天主教落去。咁啊，如是者就传咗大约差唔多百几年。咁啊，终于成功啦。咁啊，喺公元660年，据记载，终于有第一位平民啊，由生到死系冇脱过教嘅。咁即係证明你传教成功咗啦。 咁啊，当佢咁啊，当时就好过瘾嘅。嗱，如果大家留意一下，不列颠叫 Britain 啦，因为佢哋系叫嗰一族，大家由罗马年代都叫 Britain 噶嘛。但系而家要 England 系因为呢个 Anglo-Saxon， 佢话呢个系我哋嘅名，所以叫佢做 England。咁如果由 Britain 同埋 England 两个字，大家可以留意到系个发音系唔同嘅。 系 两个语系，一个系拉丁语系，一个系 German 语系。咁个问题又嚟啦。咁如果你系要归化做呢个天主教徒嚟，必须要读圣经。咁但系咧，你嘅拉丁，咁当时嘅人系咁谂嘅。譬如话以法国为例，法国原本都系蛮族嚟噶嘛，叫做 法兰克人。 咁当时嘅法兰克有个叫查理曼大帝，因为佢话要人哋个个都要信基督教、天主教啊。 系。 咁佢哋系认为，如果我哋嘅拉丁文系唔好嘅，啊，我哋念嘅圣经发音系错嘅话，我哋学嘅嘢系错嘅话，咁即系我哋一路读嘅上帝圣经都系错，所以死后咧佢会惩罚我哋落地狱。 嗱，所以咧系、近依几十年咧，先教廷先放宽咗，可以俾你用当地嘅语文做弥撒。喺大概100年前咧，全部一定用拉丁文做弥撒嘅，系冇得倾嘅嗰阵时。 部分 系啊，部分系特别系啊，佢特别华人社会就俾你用广东话做弥撒嘅。 系咁，依个你清楚啲啦吓。咁不过新教即系我哋下一集先至再讲新教嘅嘢啦。咁我哋而家讲下啦。咁所以拉丁文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个个咧就叫，但系你身为一个德裔嘅人又唔识字，所以个个都勤修苦学拉丁文。而你勤修苦学拉丁文咧，必须要学啲最劲嘅拉丁文。而最劲嘅拉丁文就系古罗马年代嘅拉丁文。所以由于勤修苦学之下咧，竟然讽刺地过咗大约百几年之后，嗰、那个学术重心就由呢个地中海移咗上嚟英格兰。 系。 咁啊，点解会咁咧？譬如话你喺地中海嗰班友仔咧，个个都识拉丁文，所以佢哋又唔会勤修苦学。反而喺你哋北边嗰班友仔勤修苦学咧，出咗几个大学问家，即系好正常啫。咁其中最出名嘅一个咧，就叫做 Bede， 圣彼得嘅 B-E-D-E 啊。咁呢条友咧就系、第一个用英文翻译翻有几本嗰啲哲学书，即系中世纪哲学书嗰啲，唔使再讲。 系 写过一本英格兰教会史等等嘅，咁啊学史吓，咁啊可惜即系佢甚至由依写过一本历史书，由呢个凯撒大帝一路写到佢嘅年代所发生嘅事，可惜失传咗。 哇！哦，如果唔系呢段 Anglo-Saxon 历史会更加清楚啲啊。 系啦，咁啊好可惜嘅，咁啊。咁啊，但咁当时咧，即系所以佢成即系证明咗成个 Anglo-Saxon 嘅七个王国都已经纯化咗，再冇以前嗰种好好嘅即系比较勇悍嘅气氛。咁当你一个民族唔勇悍咧，就自然会招惹一啲非常之勇悍嘅敌人过嚟嘅。呢个系古代历史嘅定律咁滞。咁啊，呢个最勇悍嘅咧就系维京人。当呢个 base 传教吓，到佢死，即系传到佢死之前前后到啦吓。咁啊，喺呢个公元793年，原本突然间啊，原本同佢哋一路做开生意嘅维京人大举入侵，就793年咧就喺佢英伦嘅北部就打咗佢一个修道院啊，教堂喺呢个 Lansingford 嗰笪地方，然之后咧就攻打咗呢个圣德比所在嘅教会，就叫做第二年794年 Jaffa。咁啊，呢两个咧都系喺呢个东岸嘅，咁啊，但系之后咧再过一年，公元795年就绕过咗英国嘅本土吓，就攻打咗第三个叫 Iona 系喺呢个英国最早嘅教堂。 系。 咁之后咧就打尝咗三次甜头之后咧，就肆虐成个欧洲，就打到欧洲啲贵族全部趴晒喺度。咁啊，然之后如是肆虐咗60年之后咧，吓、肆虐咗30-40年之后，嗱、通常佢系打完一年几年之后，过几年先再打翻嚟，因为欧洲咁大啊嘛， 系佢每佢隔几个月就会掠夺一次噶嘛。咁譬如你抢完你之后就要抢第二个噶咯。 系啊， 等你养翻肥养翻底，又再抢过。 吓、啊，即系可能隔三五年啦，再打过啦，再过三五年再打过你啦。咁啊比较划算啲啊嘛。但系到咗公元835年之后，就转死性，每年都嚟打，就打到你每年都嚟掠你一次，就打到你班友啫。系， 因为啲维京人都内战啊，佢要更加多嘅资源去打，要掠住你，佢先够自己嘅战争，即系嗰啲物资啊嘛。 啊啱啱，如果大家有睇过维京嗰套剧，有套剧叫《Viking》，我唔知道香港有冇一部，都系就系讲呢段历史嘅。咁啊，佢咁啊，当时佢突然间就转死食，咁啊死啦！佢哋每年嚟打到一个地步，就到咗867年，佢哋竟然就开始占领咗约克 York， 就系呢个英伦中 英格兰啊北边系啦。而家即系如果英格兰嘅北边啦，如果以不列颠嚟讲就系中部啦。 系啦，北边一年都系中部最强嘅国家 Mercia 啊，就俾佢打咗打冧咗个国王都死埋。 系啦， 然之后咧就再向南，第二年就剿灭咗另一个强嘅个王国叫 Angola。 Angola 真系叫 Angola 啊？ 系呢个真系叫 Angola。咁啊，然之后唔使再讲啦，伦敦都俾佢冧埋。咁啊，成半个不列颠岛就俾。 系啦，呢个叫 Danelaw 啊，个地带叫 Danelaw 地带 ，Dan 即系丹麦人咁解。而家 丹麦就维京人，即系佢叫维京人叫丹麦人嘅，即系最总之住喺北欧嗰度啦，都系意思就系、是。跟住之后就系 law 就系以丹麦人嗰套嘅 法律 或者生活模式嚟到去管治嗰个地方， 系 咯，所以叫 Danelaw。 即系换言之， 所以咧 又系连文字都冇，即系等于呢个早期嘅 Anglo-Saxon 嗰种嗰个无人地带系一模一样嘅。 系啦，我讲个笑话俾你听，我真系揾过有啲律师真系叫阿 Dan， 又姓罗嘅。 佢系叫 Danny Law 啊，所以叫自己叫 Dan， 即系叫 Dan， 叫 Dan， 跟住自己姓罗，所以叫 Dan Law。但 Dan Law 历史上嘅知咧就系解一段黑暗时代嘅历史。 咁佢唔识啊嘛，而听可能听过觉得好过瘾。 即系揾到呢个名啊，真系即刻笑出嚟。嗱，咁我介绍一套 Netflix 一套剧啦，近呢一年零两年嘅啫，就叫做 The Last Kingdom 啊，就系讲呢段历史嘅，就系讲呢个英格兰受到呢个维京人入侵之后就一段故事啦，即系讲佢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吓，咁有讲一段历史嘅，即系讲到最尾。维京人打到系英格兰要撤退晒呢个 Wessex 啦，即系 西近住 Well 嗰边嘅一个王国。咁当时嘅 Well 嘅当时 Wessex 嘅国王就叫做 Alfred the Great， 即系叫 Alfred。佢阿哥咧就直情同佢打战死沙场，佢就自己立揸即系接咗阿哥之旗同对方打嘅。咁啊遇事者周旋咗八年。咁啊，点解要咁长时间？其实有原因嘅。因为佢喺 Wessex 嘅西边吓，系有 Britain， 即系当时个 Well 啊，威尔斯嗰啲一族仍然喺度同佢肆虐对抗。其实佢系俾两边夹嘅，非常之惨。咁啊，不过佢又竖起支旗，终于同佢周旋咗八年，就将佢打低咗。咁当佢打低咗之后咧，公元878年打低咗之后，当时嘅。Danelaw 嗰个 king 啊，嚟侵犯佢个 king， 就话好，你打低咗我个神，即系你个神境啦，咁我信你个神，就接受呢个 term 受洗，而换翻嚟嘅就话，你既然同我相信同一个神，我就承认你丁喺呢度嘅地位， 系， 咁于是就暂时唔打啦， 系， 而 Alfred 就被人称为 Alfred the Great， 吓、啊，就成为 本身 Alfred。本身 Alfred 一个学者嚟嘅，即系熟读圣经、熟读呢个历史、熟读个拉丁文。即系如果喺英格兰嗰阵时嚟讲咧，即系抌到个王国王嚟讲，佢已经系最有学识嗰个嚟噶。 系非常之犀利，即系佢。 其实大家都估唔到佢，喂，你原本你阿哥啊打得啫，估唔到个细佬咧文啲文弱书生，咦？点知原来即系佢唔系直接打嗰、那个，但系佢喺战略上或者战术上嘅用运用得几好嘅原来。 即系样嘢系大家都跌眼镜，佢啲大神都跌眼镜，佢估唔到个细仔咁叻嘅，即系个细佬咁叻嘅。 因为喺当时嘅人眼中，即系中世纪有本圣当初时啊，举个例啊，扯远啲，中世纪嗰阵咧，为咗向日耳曼人传教，佢哋写咗本圣经系咁样写嘅，有一幕就话耶稣被捉嘅。咁啊，嗰幕系点咧？就系话阿耶稣啱啱食完饭就行出嚟，咁啊突然间就见到嗰个可恨嘅犹大带住一大骑住马带住一大堆人走过嚟同抽啦。于是佢最忠心嘅剑士阿 Peter 拉把剑冲埋去，一嘢就劈咗其中一个敌人嗰个耳仔落嚟，啊！哇！啲血四溅，阿耶稣就停手，唔好打住。咁然之后即係一轮混战，但係冇听，一轮混战之后耶稣就打低晒佢哋，然之后话好，我跟你哋返去。就係咁样嘅。呢本圣经呢就係喺呢个日耳曼嗰度有人搵到。即係可以知道当时嗰啲人係认为、哦、如果你个神唔打得嘅话，我点解要信你。 呢 个就係呢本圣经过瘾嘅地方。 唔系呢个係佢古代仲係好功利主义啦。 其实而家香港人都系好功利主义 嘅。而家功利系钱， 系啦，当时 系钱，但 系以前系武力， 武力系啦， 系啦，即系用呢个嚟睇，你就大家可以知道点解个丁攞俾佢打低咗之后就肯啊，我同你受洗。咁啊，而家讲到咁上下啦，等人翻嚟再讲下之后所发生嘅事。 好。